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和快递员之间的故事。原本只是陌生人的快递员，为什么被他称为是家人般的存在？两个人之间又发生了多少逗趣又令人心酸的故事呢？怎么搞的呀？ 老板，老板。 啊，不好意思啊，请问需要点什么呀？ 该换我问你需要点什么吧。 啊， 是不是拆不开那个快递箱子啊？ 是啊，真是没见过这种包装，这死活打不开啊。 哎，来给我吧，我帮你弄。 这怎么好意思啊，而且我都打不开，那你 怎么着，看不起女孩啊？ 不是， 我没这个意思啊。 哎呀，给我吧。你说你这快递拆了这么半天了，牙都快用上了还没拆开，看得我都急死了。 那好吧，那就麻烦你了。 我跟你讲啊，这拆快递啊是有诀窍的，可不能像你那样瞎拆。那好了。 哎，原来是这么打开的呀。哟，你瞧我这一根筋，哎，我还以为只能从这边打开呢。哎，谢谢啊。 客气啦，我拆快递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啊，那你经常拆快递啊？ 是啊，我是开网店的，每天要收发好多快递呢。 哦，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对这些箱子这么了解呢。 嘿，这叫熟能生巧。哎呀，其实说起来啊，很多方法还是一个快递大姐教我的呢。 快递大姐？女快递员啊？ 是啊，女快递员是不多见，我开网店也有好几年了，印象中也就只见过大姐这么一个女快递。 那可真够辛苦的呀，这好多快件分量可不轻呢，估计光往快递车上搬就是个大工程啊。 是啊，要不说女的少呢，因为啊能吃这份苦的真不多。不过那个大姐之所以让我印象这么深，不只是因为她是个女快递，更因为她其实就像我的亲人。 亲人？你们的关系这么好啊？ 是啊。其实啊，过去我这个人戒备心挺强的，不太愿意跟陌生人有太多接触，可那个大姐是第一个让我感受到来自陌生人的温暖的人，而且我从她身上还学会了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怎么敞开心扉的生活。 哇，评价这么高。 必须的呀。哎，要说呀，我们刚认识的时候还有个小插曲呢。 啊？ 自打我开网店，一直跟快递约的都是晚上8点钟上门揽件。以前呀，送取快递的小伙子虽说态度一般吧，但也算是有时间观念，基本没迟到过。可有一天，都过了半个多小时还没人来，我实在是等不住了，正打算去投诉，哎，就听见 一个大姐在门外叫我。我这刚一开门，她就跟我各种赔不是，说自己第一次来这儿，找了大半圈才找着，还说啊，保证以后不会有类似的事发生，叫我不要投诉她。然后呢，她就开始手忙脚乱地收拾我的包裹，一看就是个新手。 所以你就更窝火了？ 那倒没有，看着她吧，我就好像看到自己刚刚创业的时候的样子，什么都不懂，所以呢也能多多少少理解她。为了不让她太紧张呢，我就和她开始闲聊。大姐说啊，她刚40出头，之前为了维持生计，一家人四处奔波，这回啊，她就想找一个不那么奔波的工作，可以过过安稳日子。 快递员工作还不算奔波啊？ 哎呀，我也很好奇啊，心说那么多工作呢，他干嘛偏偏做快递员呢？后来一问才知道，原来啊，他的老公得了重病，需要一直在家里养着。他还有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女儿，这生活费、医药费啊、学费全堆在一块儿了。所以呢，家里用钱的地方特别多。快递员呢，是只要业绩好就有提成。我猜如果不是真的特别缺钱，大姐她也不会选择做这么辛苦的工作。 原来是这样，得亏你没投诉她。 可不是嘛，这要是害得大姐被扣了钱，我这心里多过意不去啊。后来她慢慢熟悉了工作，效率明显提高了不少。有时候啊，她来揽件儿，看我还没来得及打包填单子，也会搭把手帮我做一些啊。我因为是一个人生活嘛，所以啊，这吃饭总爱凑合。尤其是双十一那几天忙不过来的时候，晚饭我就用泡面将就一下。特别巧的是，那几天大姐每次来揽件，准能看见我窝在电脑桌旁边吃泡面。哎呦，这大姐也是爱唠叨啊，一看见我吃泡面就开始说我。 她估计啊，是把你当成她女儿了吧？ 嘿，估计是。其实我也很关心她呀，总担心他衣服穿得太薄。双十一那段时间嘛，不是网购高峰期吗？结果有一年碰上大降温，大姐天天就穿着一件很薄的羽绒服来取货。我一看她手冻得通红，不止一次就跟她说，你穿暖和点再来，可她还是不加件衣服。我猜啊，她应该是不舍得花钱买衣服吧。按理说呢，双十一物流大，她的业绩肯定不算差，买件厚大衣的钱应该还是有的。可是每回我问他冷不冷，他总说我干活多，这身上热得很呢、啊。哟，就把我的话又给怼回去了。后来啊，我就在整理库存的时候留了点心，找了几件厚衣服准备送给他。虽说啊款式旧了点，但衣服是全新的呀。当时我就在想，大姐看到衣服一定特别感动。可没想到啊， 他不高兴了？ 哎，是我考虑问题不周到，也没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就这么直白地送出去了。现在想想，确实有点伤了他的自尊心了。我把衣服给他的时候，他脸色突然就变得很难看。虽然嘴上很客气，说自己真不冷，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不太高兴。 很多时候，咱们都容易好心办错事，确实应该考虑的周全一些。 是啊。不过没关系，我也不是轻易放弃的人呢。当时我就决定再找一个合适的理由，让他一定得收下我的衣服。 后来找到了？ 找到了呀，没过多久真就来了一个合适的机会。我那网店呀，销售有一段时间生意特别好，包裹也就越来越多，把大姐的电动车都给塞满了。有一天呢，他就问我，这么些货是都要包邮吗？我就跟他倒了倒苦水，我说呀，如今网店竞争这么激烈，要是不包邮，客户早流失到别人家去了。但包邮吧，价格又不能上涨，不然还是没人买啊。所以只能自己少赚点钱，多拉几个客户。我跟大姐吐槽的时候也没多想，就是单纯的发发牢骚而已吧。哎，没想到她突然跟我说，小妹妹，你每天都发这么多货，要不我跟领导商量下，看看能不能在价格上做点让步。 这也行啊？ 我也没想到啊，按说压价这种事儿不应该是店家自己主动开口提的吗？怎么他先提出来了？我当时都愣了，心说竟然还有这么好的快递员。哎，不过既然他都主动说了，我也没有理由拒绝呀。 那快递公司同意了？ 没错啊。第二天大姐过来的时候就跟我说，公司决定江浙沪以内的价格不变，外围的快递费可以给我减少一块钱。哎，你可别小看这一块钱啊，它能降低不少成本呢。嗨，这也不是重点，其实重点是我想趁这个机会把衣服送给大姐，就当做是感谢她的礼物，这样她就不能拒绝我了吧。 她接受了吗？ 哎，结果她竟然还是坚持不收，竟然还有点生气，说她帮我是因为看我开网店也不容易，并不是为了图我的便宜。不过我能看得出来，她的生气其实也是装出来的。你是不知道，那一刻呀，我觉得大姐就像是一个潇洒的女侠，说完那些话转身就走，特别潇洒，我简直都要崇拜死她了。 哎呀，这个大姐啊真是个好人呢、啊、 要不我说她就像家人呢。特别是啊，之后还发生了一件让我更加感动的事儿。有一次我得了重感冒，一开始也没怎么当回事儿，想想挺挺就过去了嘛。但好几天呀，精神状态也没见好，到后来眼睛都快看不清东西了，头还特别难受。 这么严重啊？没去医院吗？ 哎呀，网店客服工作量大呀，我走不开呀，而且总觉得吧，自己年轻，一点感冒不算什么，能扛过去。原本呢，我就打算趴着睡一会儿，休息个20分钟就起来继续工作的，结果睡了好久啊，迷迷糊糊的我就好像听见有人在大声喊我，但我怎么都醒不过来。后来好像又有人在踢门，反正特别吵，我只好强努着把眼睛睁开。醒来的时候吧，发现整个屋子漆黑一片，但是踢门声还在。我刚把门打开，快递大姐就直接冲进来问我为什么不开门，还问我脸色怎么这么差，是不是生病了。 看来她是真关心你啊。 哎，是啊，他当时都急坏了，可是他那一连串问题我一句也答不上来，也不是不想答，是根本就没有力气说话。我当时就想继续睡觉，大姐估计也发现我不对头了，一摸我的头，二话不说拽着我就要去医院。其实啊，我住的地方离医院也不算近，大姐直接打了辆车，不仅自己掏了车费，看病开药的费用也是他掏的。哎，他可是平时连件衣服都舍不得给自己买的呀。哦，当然了，这些钱我后来也都还他了。之后我也问过他为什么这么舍得给我花钱呢，他说呀，当时只顾着救我的命，钱财什么的都是身外之物。 你这大姐的人品啊真没得说。哎，是不是多亏去了医院，听上去你那次病得不轻吧。 真被你说对了，医生说我的感冒已经很严重了，要是来得再晚点可能小命就得丢了。 这么危险啊。 哎，我是真没想到自己竟然差点就成了网上经常出现的那种猝死网店店主的典型了。那天晚上啊，大姐就不停地说我，我给你学学啊，身体是什么，是革命的本钱呐、啊！啊，以后有事啊随时给我打电话，别一个人死扛着。下次要是有人像我这样使劲敲门，一定要从猫眼看看再开门，你一个单身女孩太危险了。最后还语重心长的给我来了一句，赶紧找个男人吧，好歹有个照应。 真成你干妈了？ 可不嘛，我当时就乐了，结果他反而更严肃，让我不许笑，他说的可是正经事儿。 其实他说的没错，你这事儿啊，想想是挺让人后怕的，万一当时大姐敲门没人应就直接走了，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多亏她一直敲啊。 这个呀，其实也是大姐最有心的地方，她说在我刚开始感冒的时候就挺担心我的，那天直到下班也没见我给她打懒见电话，所以收工以后呢就过来看看，发现我屋是黑的，台灯却亮着，因为我平时工作的时候都开着台灯，所以呢她相信我是在家的。就凭着这个，他居然敲了20多分钟门啊，愣是把我吵醒了。 你呀、啊，真得好好感谢你这个救命恩人啊。 必须的呀。哎，不过我也不敢直接送钱送东西了，但后来有件事我确实帮到他了。 他遇到什么事了吗？ 确实遇到了个坎儿。之后有一天啊，我给大姐打电话，可一直都没人接，我当时就挺奇怪的，因为这不是大姐风格呀， 我还以为他手机被偷了呢。不过没多久他就给我回了电话，他鼻音很重，明显就是刚哭过。我就问他出什么事儿了，他就说他的电动车被偷了，连车上的货物也一块被顺走了。 啊， 这事儿就只能花钱赔了呀，但数额太高，大姐根本就赔不起。那天晚上大姐来我这儿啊，眼眶还红的呢，一看就是哭了很久。我给她煮了馄饨，可是她拿着勺子一口都没动。然后她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你说我是不是很失败？ 不就是东西被偷了吗？那干嘛要这么说自己啊？ 哎，他是觉得呀，自己到了这把年纪，面对这种事儿竟然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当时心里真的很难过，生活对于他而言已经够艰难了，老天爷没有雪中送炭，反而雪上加霜，换谁都会觉得很绝望吧。所以我二话没说就把自己的钱借给了他。 这次他没拒绝吧？ 这次确实没有，毕竟他也是真没办法了嘛。但是他特别认真地给我写了张借条，每个字都写得工工整整，之后还向我要了账号，说万一他回老家没能及时还钱就汇钱给我。 那你借给他多少？ 2万。 嗯，也不算少了。 所以这事儿吧，被我身边的朋友知道了，他们都说我太轻信陌生人，人家要是直接卷钱跑了怎么办呀？我当时听了真的特别生气，大姐哪是什么陌生人啊？陌生人会在我生病的时候啊搂着我安慰我一晚上吗？唉，我永远都记得自己烧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大姐跟我说的那句话，她说，别怕，姐这就带你去医院。所以别说借2万了，给他2万我都乐意。哎，你说钱能换来人的真情实感吗？ 嗯，他们不是当事人，恐怕很难理解你们之间的这份信任。那之后呢？他现在还好吗？ 嗯，他交了赔款以后就换了家公司继续做快递员，我们之间吧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很多。后来他真的就回老家去了，但那笔借款呢，他一直都是分期打到我账户上的，前几个月刚刚还完，甚至还给我寄了点利息呢。你说他这又是何必啊？哎，但是他坚持要给，还说如果我要是退给他，他就再也不和我联系了。他还真是会抓我的软肋呀！啊，知道我舍不得他。哎，我这个人呢，过去特别封闭，从来不会主动关心陌生人。认识大姐之后吧，我才慢慢的变得热情起来。否则呀，放在过去，我才不会主动帮你拆箱子呢。 看来啊，我也得好好谢谢你这位大姐了。谢谢你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温暖的故事。哎，你稍等啊，我这就为你调一杯鸡尾酒。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瑞典宾制、石榴糖浆、柠檬汁和鲜橙汁调成的，它的名字叫做完美陌生人。 完美陌生人？你指的是大姐？ 对啊。 哎呀，都跟你说了，她早就不是陌生人了。 我知道，其实啊，我刚才一直在想，陌生人与亲人之间到底隔着多远的距离呢？出于自我保护，我们会本能地疏远陌生人，但对于亲人，我们却很乐意无话不谈。如果刨除血缘因素，我们该如何将陌生人变得像亲人那样信任呢？ 嗯，就是应该像大姐一样，对所有人都很热情吧。 热情其实也可以装出来，是不是用心，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我倒是觉得，将心比心，真诚待人，才是最重要的。就像你最开始说的那样，你从大姐那里学到了如何敞开心扉。其实啊，只要愿意把自己的心打开，